每日咧好早就收市，咁又未必需要有好大量嘅客堂食嘅，咁變咗有啲咧就仍然仲未有嘅，咁即係話如果將來呢個措施實行或者下個禮拜咁快實行咧，咁呢啲鋪頭咧就可能要好急要加裝呢一啲咁樣嘅設備嘅，或者啲設施方便佢哋嗰啲食客噶啦。 嗱，其實咧，如果加一個安心出行嘅標記喺度咧，都未必係太過妨礙人手嘅一件事嘅。 冇錯。 咁不過如果你話要啲食肆做翻個檢查嘅責任咧，呢、這個就可能比較為難少少啦。因為正如頭先咧，同阿關偉你傾到咧，嗰類嘅食肆可能只係得兩個人去到經營，一個人咧就係負責嗰個叫做水吧，係啦，整嘢食；一個咧就係負責樓面咁樣，樓面咁去要落單啊、執嘢啊，都亦都可能要譬如包埋即係沖嘢、飲水吧咁樣咧。 未必兼顧得到。 係啦，咁都已經係處理唔到個狀況噶啦。咁如果要佢哋去掃埋安心出行嘅時候，或者係負責埋檢查埋安心出行嘅時候，咁對佢哋個人手會唔會造成壓力咧？咁呢個第一就係業界關注啦。咁第二咧就係可能有一啲嘅市民咧，佢依然會選擇，如果個食肆有得俾佢揀係填紙仔嘅話咧，佢都會揀填紙仔而唔用安心出行嘅噃。 仲係有啲咁嘅人，我留意到係。 系啦，吓咁有一啲啦，咁同埋较早之前咧，譬如去讲咧进入政府嘅处所都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嘅时候咧，都有讨论过噶。有啲人个手机咧，可能因为佢个版本太旧啊，或者系种种原因咧，就未必系安装到安心出行嘅。咁如果佢哋系第时统一系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先至可以进入去呢啲食肆嘅时候咧，又会唔会对呢啲嘅人士构成不便咧？吓 系啊，呢个系一个问题。因为有阵时手机嗰啲程式啊，有啲上咗年纪嘅人，佢未必识安装。咁当然佢安装咗之后，佢识唔识使用，或者系咪习惯使用，又系一个问题嚟噶。啊，即系譬如可能佢揾啲后生嘅帮佢安装咗都好啦，但系佢自己又唔识揿翻出嚟去做咧，嗰个都系几麻烦嘅一个事。所以好似最近公众即系政府搞嘅街市需要人拍呢个安心出行先入到去咧。聽講有好多街市咧，就因為咁嘅緣故咧，啲老人家唔肯去，變咗而家街有啲街市啊冷清清，比較生意淡薄咗嘅。 佢就要轉咗去啲街鋪 啦。 咁因為亦都即係雖然喺呢個政府處所咧進入去必須，即係政府啲大樓啊進入必須要使用安心出行呢個嘅政策推行開始實施之前咧，都大家會睇到報道嘅，譬如有唔少人會去譬如鴨寮街啊或者其他地方咧買一啲比較平嘅。智能手机啦，安装翻呢个安心出行啦。咁但系亦都据听到有啲嘅个案咧，可能佢自己本身个智能手机个版本比较旧啊，咁所以就即系个作业系统比较薄，系啦，就未必安装到啦。咁如果第二时即系食肆都系要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先可以招待顾客嘅时候咧，咁呢一批嘅人士就要谂谂啦，佢以后系咪要即系买外卖定系点样咧？咁但系如果伴随翻业界嗰个诉求。上面其实即系佢哋又会点睇咧？喺寻日嘅会面入边咧，亦都有食肆提过，就系系唔系亦都可以放宽翻咧？而家嗰个每台嘅距离，因为而家每台咧就系1.5米噶嘛，咁系咪可以令到大家唔使摆咁阔，可以摆翻窄啲？咁跟住你可以招待翻多啲客咧，亦都令到个宴会人数嘅上限啊都可以放宽咧。咁样咁业界都有提出要求吓。系啦，嗱咁啊，不如电话旁边我哋即刻就请嚟咧，寻日有份啊去会面嘅其中一个业界嘅代表同我哋倾倾。咁当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根据而家嘅饮食业界同政府嘅会面咧，似乎都系想一啲嘅 A、B 类嘅食肆咧都要使用安心出行嘅。咁你又点睇呢？或者作为经营者，你又觉得点样可以即系处理到呢一个嘅要求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梁振华你好， 系梁生， 系你好，你好，你好， 系梁振华啊。寻日就应该有成六个嘅饮食业界嘅团体啦，就同食卫局见面啦。咁可唔可以讲讲呢个系一个特登约嘅见面，定系都系你哋一啲比较定期嘅会面嚟噶？ 寻日咧就先嗰轮咧，秘书长刘秘书长咧。亦都係有講過話，可能咧，我哋會取消嗰個 B 類咧，就要填紙仔，即係做翻 C 類咧就安心出行。咁琴日佢約我哋業界嚟傾偈咧， 就都係將呢個反映出嚟呢，就政府呢都係想行下呢一個即係嗰個取消嘅 B 類改為 C 類，咁樣呢就係、是、都有個意思呢，就大約就同另外嗰啲即係處所啦，即係唔係淨係我哋食肆呀，即係好多處所㗎嘛，即係例如酒吧呀、即係其他嘅處所呢，咁樣商量咗之後呢，大約會喺下一次嘅十四日之前呢，即系就都会同业界讲咗咧，就公布噶啦咁样。 嗯，下一个十四日就系讲即系嗰个嘅防疫嘅限制解满啦。咁应该 嗰个条例， 如果下一个十四日 应该系到24号啦。 系咯，应该系下个礼拜，下礼拜四啊，系咪啊？下礼拜四要解满啦，系啦。咦，咁嗱，我又想请问啦，你头先有提到 B 类食肆啦，咁 A 类食肆咧嗰个要求又会系点咧？因为而家根据翻咧就系 A 类食肆就每台最多两个人堂食，去到夜晚六点钟就上宴会上限是20人噶嘛，咁佢哋就唔需要使用安心出行，亦都唔需要填纸嘅。 即系 A 类食肆嗰度咧，我哋个意向咧，因为而家 A 类食肆啊嗰个登记咧系大约得300间松啲嘅啫， 非常少， 冇咧有17000多间食肆，佢占个比例咧就好少嘅啫。咁咧政府有意咧。就是都是想将那个 A 的就抹了它的了。 是。即是以后就没有所谓 A 类 食肆了。 没 A 类了。是是是 是是 是是一开呢就 B 了。B 呢就 CD 这样了。 是即是每台就最多由4人开始堂食到晚上10点。 全部都要做安心出行了。 全部安心出行。 是啦，全部安心出行。那我们的意向呢也都跟即是秘书长反映过。因为我哋好多屋邨嘅酒楼啊，佢都系早市好多老人家啊，咁样咧，佢都系啊，可以咧，都保持翻咧，而家65岁以上可以填表，5岁以下咧，同家人嚟嘅咧就可以豁免嘅，保持翻呢条例喺度嘅，因为而家我哋私类都行紧呢条例噶嘛， 系吓，咁初步嘅反应如何啊？ 嗱，我哋业界咧初步都系好支持政府一样嘢嘅，因为始终大家防喺呢个防疫系我哋所有市民应该出一点力，同埋我哋业界咧都系希望政府帮助政府喺防疫嗰度咧多一点力啦， 冇错 咁样嘅。 系嗱，咁啊，除此之外咧，你哋有冇觸及到即系其他，譬如包括咗嗰個人數嘅上限啊，即系成個嘅食肆招待人數上限啊，同埋係每台距離啊呢啲嘅問題啊？ 咁我哋亦都反映咗俾阿秘書長聽啦。我哋希望咧，即系而家個疫情，我哋基本上都60多日清零啦。 系 咁，希望秘書長咧，即系放寬下我哋食肆啊。嗱，而家我哋1.5米。我唔可以縮返去1.2啊，或者1米啊，同埋我上限而家240人啦、啊、D 類我哋嗰個宴會啊，可唔可以要到俾我哋300人呢？即係咁樣秘書長話都可以作個考慮嘅。 即係其實你哋就期望呢，如果係真係推行嘅話呢，就連同頭先所講嘅即係取消 A 類食肆，就全部由 B 類開始都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呢，所有嘅措施就一次過去行。如果按照你頭先嗰個嘅即係估計或者係說法呢，因為現行嘅社交距離措施就係直到11月24日為止啊，咁即係話11月25號就會有機會係開始實行相關嘅新規定㗎喇喎。 係啦係啦係啦，呢個啱啦，呢個 咁，但係業界呢，業界配唔配合到呢？因為你用安心出行呢，其實業界本來都應該要有個責任呢，睇下佢係咪真係有掃到個碼嘅。咁如果以譬如一啲叫做即係 AB 類食肆咁樣，咁佢本身個人員係比較少嘅，咁佢哋可唔可以配合到做到呢啲嘅措施呀？ 嗱，我哋而家業界呢查實呢，我哋 B 類呢同埋呢個 C 類就一定要做安心出行啦。 嗯。 B 類呢就可以填表又可以做安心出行。但係而家呢我哋即係知道呢，即係政府公布出嚟呢，我哋登記咗安心出行呢已經係600多萬人㗎啦。係。咁應該佔我哋個比例呢去到89%以上啦。80%以上啦。咁應該查實你 download 咗嗰張嘢呢，秘書長話係冇一個難度。咁所以呢佢會提早公布出嚟，即係譬如25號實行，佢會或者20號啊21、2號公布出嚟，等你哋行緊 B 類嗰啲食肆呢 就即係有個準備咁樣咯。 係，但係我意思係話，即係 B 類食肆可能佢本身咧人手少啦，可能真係得兩個人就經營啦。咁佢係咪可以有人手去檢查啲食客有冇做到安心出行咧？ 即係喺監察方面做唔做到咧？ 監察呢一方面咧，我哋大家都要，因為政府個法例啦，同埋我哋亦都希望喺防疫措施幫政府做一樣嘢咧。我諗大家同業咧，我都喺度呼籲下，希望大家同業咧都係即係希望盡量即係做嗰樣嘢，希望配合到政府盡快通關，同埋放寬我哋食肆啊，即係個唔使隔 1.5 米啊，同埋宴會上啊，我多些少人啊，即係大家一步一步咁樣放寬咯。 係。咁而家市面上咧又出現咗一啲叫做假嘅安心出行嗰啲碼，咁樣政府話好似呢個責任都可能嘅，食肆都要負責嘅。咁你哋喺呢方面有冇討論到？ 有，我哋都有反映咗俾秘書長聽。咁秘書長話咧，佢哋都有實質咧，就睇佢即係睇嘅。即係如果假一個碼，而家我哋掃安心出係綠色啊。 係。 呢個假嘅碼係黃色嘅，咁你都放佢入去，咁啊證明你哋就係、是。即系唔得用心啦，所以如果系绿色嘅咧，我哋都系好难嚟，即系真确去假，而系真嘅。咁佢话呢个咧都系一个相确嘅余地，唔会话即系一刀切，一捉到假嘅就归你哋嗰个食肆嘅责任。咁佢话即系大家咧都睇下嗰个假嘅码嘅个象征度要几多啊，同埋即系系即系点嘅环境啊咁样。秘书长都话呢个咧系由我哋有一个即系叫做话灰色地带咧，即系叫做会睇下点样执行嘅。佢又唔系话一刀切，但一定要我哋食肆负责嘅。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食肆啊，而家讲紧话有机会啊，可能唔再分即系有一啲安心出行嘅豁免啦，就全部咧进入去呢啲嘅食肆都需要扫安心出行啦。咁你自己嘅睇法又系点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啦。咁嗱，阿梁振华，其实即系食客嘅反应咧都重要。嗱，当然你头先都提咗有个数字啦，就系而家安心出行呢个应用程式咧嘅下载率咧都相当之高。但是都真的观察到呢，有一些的食肆如果是有得给他填纸的话呢，有些食客都可能会选择去填纸的。那你们担不担心如果是要所有食肆都必须要扫安心出行的时候，有机会反而流失了一些客源呢？ 这个我们饮食界都不是很担心的。因为你全港实施，你来到 A 酒楼又要做那样东西，去 B 酒楼要做嗰样嘢，去 C 酒楼亦都要做嗰样嘢。咁除咗你自己去街市买餸，你都要做嗰样嘢。 冇错。 所以你啊变咗，除咗你话真系我去超级市场买几样嘢啊，唔使做嘅，咁你变咗即系逆呢个，即系我哋讲句话，即系逆市道而行咯。即系希望大家市民亦都体谅咗政府嘅抗疫嗰个苦心。我哋業界亦都有個苦心，希望助政府抗疫，而係使到我哋盡快市面恢復翻即係正常嘅運作咯。 其實即係呢個對做生意嗰方面嚟講，係咪你哋覺得呢個步驟係好緊要嘅咧？ 嗱，呢個步驟咧就政府推出嘅，我哋都要跟 配合 政府嘅啦，配合啦。但係我都亦都大家市民每一個市民都有個責任，走去跟隨政府嗰個防疫嗰個措施啦。咁我即係希望大家體諒政府，亦都體諒我哋業界。希望大家同心協力做一個防疫嘅嗰個制度，走去做嗰樣嘢，希望疫情快啲過咯。 梁振華，你頭先都提到咧，即係相信業界要去到配合咧，你覺得都應該會比較積極嘅。咁但係正如你頭先都提過啦，而家 A 類食肆咧都有大概300間左右。咁而 A 類食肆咧，我睇翻而家嘅規定咧，佢就冇對個員工咧有病毒檢測或者係疫苗接種嘅要求嘅。咁係咪即係話意味第二時所有嘅食肆嘅人食肆嘅員工都係一係就要進行病毒嘅檢測，又或者是要做疫苗的接种啊？有冇提到呢样嘢？ 一定系佢政府可能会将个 A 类抹咗佢噶啦。即系就冇 A 类，即系去到 B 类。 明白。 咁你员工咧就要做翻一个礼拜检测一次啦，或者做一个打针咯。 明白 吓，咁呢个就系嗰、那个即系、就是、你估计嘅相关嘅 系啦系啦，相关嘅要求咯、啊。 你哋估计如果抹走晒 A 类，即系又配合埋系啦 B 类开始，跟住咧就大家都全部看齐啦，扫晒安心出行，咁同埋亦都会有机会对于你哋嘅生意会唔会有机会系增加咗啊？你睇翻。 嗱，如果大家都系咁样做咧，生意啊增加，我就唔够胆啊喺度讲啦。我哋希望快啲通关啊，同埋大家市面上回复翻正常咧，咁啊，梗我哋生意梗系即系增加啦，10%，100%会增加啦，我哋嘅生意额。但系而家咁样咧，我谂初时咧对一小节嘅，即系我话有300多间系 A 类嗰啲食肆咧，系确实系有少少冲击嘅。希望大家喺对呢个抗疫咧。是忍耐少少而是改变那样东西咯。 嗯 是吗 是。好多谢晒你梁振华同你倾到呢度啊。吓唔该。梁振华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不过关伟头先听阿梁振华佢作为业界代表呢似乎佢哋都相当之支持呢个嘅做法。 好乐观喎、 是啊，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当间间食肆都要扫安心出行的时候，其实就即是大家入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啦，即是你不会因为那间不扫安心出行而去特别即是去到选择的。 可能这个又变成一种新常态啊，即是等于我们带身份证出街这样啊。 18731可以打来倾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发表网志表示，最近一个星期之内接连发生2宗恐吓法官的事件，简直目无法纪，不能够接受。法律界同仁包括他本人都有责任呼吁社会人士必须尊重司法独立，不应该任意抨击甚至威吓法官的人身安全。郑若骅表示，过去一年社会上依然不时出现法官和司法人员遭受滋扰甚至恐吓，他暂时不适宜揣测这些非法行为是不是与法官所审理的案件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些卑鄙低劣行为实在令人发指。他又说，若果纯粹因为不满结果而肆意抨击法庭偏私不公，或者利用网上恶意起底，甚至威胁使用暴力，试图向法官施加不当压力，这些行为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绝不会被姑息，亦都会徒劳无功。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若果专家认为在科学上3至17岁人士可以接种科兴疫苗，会鼓励大家接种。他说，在降低疫苗接种年龄的问题上，现时正是等待另一个专家委员会开会，之后相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将会就接种安排作出决定，教育局会配合接种程序。局方亦都会因应食卫局的决定，在学校内的运作和安排作适当调动和调节。另外，就政府现时鼓励特定群组接种第三针，被问到会不会亦都要求教职员和学生接种，杨润雄说，政府正是全力推动社会人士接种第三针，因为可以进一步提高保护率，至于学校要做什么调节，将会整体考虑。天文台表示，香港上空今日傍晚将会出现月偏食，太空馆下午5:30至7:00在 YouTube 频道直播，并且由馆长分享科学知识，市民亦都可以浏览康文署和太空馆 Facebook 专页同步观赏。天文台说，整个月食过程会在晚上8:06完成，由于月食期间月亮的一角较低，面向东和东北而没有障碍物的地点是观赏的最佳位置。下一次在香港可以观看到的月食将会是明年11月8日出现的月全食。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咧，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高福慧、李文， 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根據咧飲食業界尋日同食物及衛生局嘅官員咧去會面嘅時候啦，就估計啊，可能好快就去到即係下個星期尾咧，好快有機會咧，或者政府會係要求所有食肆咧都必須要使用安心出行咧，先至可以進入嘅。咁而家都係講緊話，即係有機會啫嚇，業界引述消息嘅。但是都未正式公布的，不过也都值得留意，就是现在那个14日的这个社交距离的措施的有效期为期14日，就会直到11月24号为止。如果个消息真的属实的话，就是说最快下个星期尾有机会的食肆就全部进入的时候都要使用安心出行了。如果是真的有这个这样的变化，你又怎么看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倾。有位听众金先生在这里，金生你好。 金生 是啊，你好啊。 你好金生， 是请讲。 Hello 你好。 咁呢就其实呢我諗即係大家都好心水清㗎啦，即係點解要做一啲即係喺疫情啊，即係舒緩或者甚至乎香港係冇疫情之下呢仍然要去做啊呢一、這個即係全面安心出行呢，我係安撫緊呢，就係即係要所謂即係剛才剛才梁生所講呢嗰啲開關啊回正常。咁其實咧，呢個正常生活咧，先至一個唔正常。即係喺冇疫情底下，你要求大家咧去即係做一啲登記，做一個記錄。嗱，而家到明年嘅三月初咧，大家都仲可以咧喺一個即係未喺有登記啊，未有個人即係嗰個即係實名電話啊，個電話卡啊，去追蹤。但係當呢啲嘢去加埋一齊做嘅時候咧，就變咗唔係追個病毒。或者追即係個疾病即係喺邊一間食肆邊個食肆，因為而家做咗咁耐，或者即係過往有啲追蹤有冇成功或者係做咗啲乜嘢出嚟係能夠保護到香港咧？第一睇唔到，我哋知道冇可能。如果當世界都是回去一個即係有病就去醫有病就去食藥的情況底下，而你堅持去做一個話清零的時候咧，我唔敢講話即係佢有咩背後再有啲咩目的啊，但係好明顯就係見到當所有人都 under 喺一個即係監察系統或者一個管理系統之下咧，呢一件事咧唔係一個防疫咯，因為頭先講到嗰個體量啊去接受。其實我諗而家香港朋友已經好接受、好體諒，就因為我哋冇平台啊，即係你哋呢個平台已經係我咪好即係好即係一個好珍貴 valuable 嘅即係一個平台，係仲可以講，因為半年之後大家唔會再講噶啦，因為已經有登記、有記錄啊嘛。呢啲説話係你反對緊一個政策，但係當你反對嘅政策嘅時候咧，你就係意見。當呢個意見，即係譬如好似我咁，我可以選擇唔入去食，我之前我可以買外賣，但係你係緊幫緊乜嘢人咧？即係你服務緊，或者你去望向，即係話譬如話細路仔要打針先翻學，教書先生學校嘅環境，咁而家係邊度最危險咧？如果假設德國係好危險嘅話，咁你而家咪已經做緊一啲翻工有病嘅人都要炒啦。嗱呢一 是嗱，因为唔好意思啊，金先生线路唔系好稳定，不过我相信佢嘅意见咧都充分发表噶啦。不过关伟，其实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咧，佢而家个出行记录咧都系记录喺你手机上面嘅。 冇错，即系唔会有政府嗰方面嘅人可以睇到你嗰啲资料嘅，你明唔明？ 系啦，就系话如果当你曾经去过嗰啲嘅处所，亦都系发觉有人士系染疫，佢又曾经去过嗰个处所嘅时候咧，先至会向你发出一个通知嘅。 系啦，吓呢、這个就系嗰个安心出行嘅功能。多谢晒你，跟住听埋林生啊，林生你好， 诶、哎、系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啊，林生？ 咁就安心出行呢件事呢，我觉得係真係係必须㗎囉。咁、我哋係都好多日係冇本地嘅感染个案，係咪？ 嗯， 係。 咁就抗疫呢件事上面呢，用呢个安心出行係宜緊不宜松㗎，係冇得妥协㗎、我觉得係必须㗎。因为呢、我哋咁多日嚟都係嗰啲外来输入个案，咁你国泰三个机师唔生成，咁就整單咁嘅嘢出嚟。 嗯， 咁等阵国泰城一个群组大爆发，咁香港真係多得佢唔少㗎喎。咁用安心出行嘅话呢，呢个係一个好好嘅措施。同埋我哋係就嚟就话通关啦，咁我相信呢个係一个好好嘅措施，去能够帮到呢件事嘅进行囉。 嗯，好啊，多谢晒啊林先生嘅意见吓。讲到通关咧，其实关委今日亦都有一啲嘅传媒引述消息啦，话最快有机会喺12月嘅比较前嘅位置咧，就会有机会可能有通关，系啦。不过就系一个相当之有限度，同埋个名额都会有所限制嘅。但系呢个都系有传媒引述消息嘅啫，正式都系要等政府公布嘅。1872311，仲有啲咩意见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關偉啊，即係講到有關於食肆咧，即係必須要使用安心出行啦。咁其中一個頭先我哋都有同香港餐飲管理協會嘅主席阿梁振華咧傾過嘅問題啊，就係、是究竟啲食肆要唔要承擔啊，去檢查個客人嘅安心出行有冇掃到，又或者佢嗰個嘅應用程式是真与假的这个责任呢、我相信这个会是啲经营者比较关注的。 没错，他们因为要额外的人手，或者就算不是额外人手，是现有人手是做多了功夫来做这个检查或者监察工作，可能对有一些业者来讲都是一种负担来的。 是好啊，那电话旁边我们不如请来另一位呢，就是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的创会会长梁立仁的。梁立仁你好。 是梁生。 Hello, 梁立仁。 你好。梁立仁啊，见到你们呢有一个的睇法和诉求，就是希望如果啲客人真係冇使用到安心出行嘅時候，對於食肆嗰個處罰上面咧，係咪可以放寬？係咪啊？ 係啊，因為喺自從疫苗氣泡4月29日開始到而家咧，其實我哋收到幾多業界去求助，就係個懲處其實好嚴重啊，就好似安心出行啊，睇漏咗。或者再近期嘅，可能係有正有市民用假嘅安心出行，咁啊，當巡查嘅時候發現呢啲問題咧，我哋個處所係即時被停業17至14日不等。咁其實仲係冇一個申訴嘅機會，即係其實我哋有責任去，即係當局去俾咗指引出嚟，我哋有責任。咁不過嗰、那個執法啊，或者去分辨真假啊，即係嗰個責任係唔喺業界身上，定係喺應該係摆翻喺政府身上，或者喺市民去用嗰个责任上面咯。因为对于我哋嘅情绪，其实而家系好严重。即系你话停业咗咁耐，喺呢段时间一个月里面14日，即系半个月嘅日子，其实系损失就系好大。 咁你觉得应该点样去放宽法咧？ 其实呢段时间同佢当局去要求啊，咁就唔系话放宽佢咩？特別嘅措施，即係大家共同抗疫，應該業界應該同社，即係同政府又好一齊去做。咁既然措施出咗嚟嘅，個責任係咪喺單方面係喺業界身上呢？即係好似而家現有去做緊，我哋已經去另外再俾多咗人手去 check 有冇用安心出行。係咪 check 得曬？或者即係你知？有時啲餐廳食肆啊，或者酒吧去旺嗰段時間，真係人流好多。 冇錯。 我覺得我哋同政府合作係需要嘅，即係我哋有表示到我哋有盡責到去，即係一定會有漏網之魚，或者可能有啲唔係我哋控制到嘅範圍之內。咁我哋去同當局要求都係，我哋唔係話乜都唔做，我哋取消曬所有限制或者咩，唔係咁嘅意思，係我哋嘅處所亦都要去盡咗責去做翻我哋嘅嘢。 咁喺一啲好嚴重嘅處分，即係例如其他我哋唔係我哋責任嘅問題上面，係咪應該有個中間嘅空間俾到我哋咧？定係當局可以係一個大家再配合啲溝通啲，唔係單方面我俾咗條法例你哋唔跟，咁有一個好大嘅情緒，變相咗個責任喺邊？防疫嘅責任係咪喺個業界營運者身上？政府有責任，市民有責任，我哋都有責任，係咪大家一齊去承擔或者共同去面對咧？ 你講緊個空間咧，究竟係講緊希望個罰則啊，唔好再係即係要停業14日啦，定係講緊咧係譬如俾你哋有個上訴機制啊？ 如果喺停業，因為佢有一個好黑嘅罰則啊，而家佢唔理你所有，即係總之執法人員見到有少少嘅錯漏，佢唔會俾一個解釋機會你，佢就停業14日噶啦。咁仲未上庭，唔知告唔告嘅喎。咁喺個處所嚟講係好話半個月，唔係一個月裏面冇咗半個月係唔俾開，啲員工要翻工又要交租，你仲要冇收入，咁其實係好大。咁其實一個上訴機制，我衰衰係即係俾我哋幾個解釋嘅機會，即係你話我哋做得唔好，有少少錯，因為點解咧？喺599F 嗰個防疫裏面出咗法例咧，好少嘅事，例如隔板擺得唔好，即係嗰塊隔板擺得唔好，1.5米距離你，如果佢要捉你嘅咧，真係乜都捉得嘅。你話爭你爭兩 cm， 唔係爭1.5米，你得1.2米，佢又捉得你。咁其實係咪喺現實生活中或者每個處所裏面環境裏面我哋要盡責去做，定係咁 hard 喺一啲因應個疫情而定出嚟嘅法例、緊急法例裏面去咁揸得咁緊呢？因為你口聲聲就話，我希望業界去放，即係盡快去恢復經濟啊，因為大家都捱得好辛苦啊。咁另一個同時嘅時間，你喺一啲防疫法例裏面嘅，係咪應該有一個彈性喺度去處理？因為而家係完全冇嘅。 咁你嘅意思係即係而家係冇任何上訴機制嘅係咪呀？ 而家冇㗎，係完全冇㗎。即係如果好似我 即係無論係講緊話究竟個客冇掃到安心出行啦，又或者係即係嗰個每個座台嘅距離呢唔夠 1.5 米呢，罰就罰咗㗎啦，就冇任何嘅上訴機制嘅。 冇㗎，因為好即係我哋同當局去一路溝通，我哋停業咗咁耐，咁其實當局去話俾我哋聽，亦都我哋個責任，其實個業界嘅責任唔係執法嘛，業界嘅責任係盡量配合，咁我確保我嘅客人我嘅有用到安心出行。因為而家出現一啲問題，就係有客人用假嘅，係啦，或者佢用假，我哋發覺唔到俾佢入咗嚟，前線人員巡查嘅時候，佢 delete 咗個 Apps 話我哋冇查過。咁我哋口同我哋冇得去講，因為即係我哋亦都你知道我哋酒吧更加緊張啦，巡查比餐飲業界更加去嚴謹，我哋好緊張我哋嘅生意，因為要追返啲生意的而且確停咗200多日啦上年。咁每一日都係錢嚟，咁我哋淨係好緊張每一個客人入嚟去做啲乜嘢。咁遇到咁嘅情況，哇！我哋真係有直情 span 咗一個人員喺門口，有啲比較大型嘅娛樂場所，我哋直情請外判公司去做呢樣嘢，已經係特登花費去做呢樣嘢。咁係咪即係你話好似我哋有個疑問嘅？我哋係去配合同合作，即、就、係、是、政府，你係咪擔保街市個個一定掃曬安心出行？係咪擔保個個一定會用針？如果發現咗係有人用假或者有人漏咗入去，係咪個懲處同我哋一樣呢？ 咁你哋呢個嘅建議同睇法呢，一路有冇同政府溝通嘅？佢哋嘅回應係點樣呢？ 其實一路有個別個案出嚟呢，即係我哋我相信唔同嘅協會啊，或者業界代表啊，都有收到業界嘅求助。我咁嘅情況，我哋被即刻停業14日，究竟我哋點樣處理？點樣面對？有冇可以解釋嘅機會？我哋不斷去收到呢啲個案，就可能獨立同局方去反映。咁其實幫助一路都冇話特別去因應啲我哋嘅求助裏面係有啲乜嘢嘅措施，因為始終法例就法例，佢哋要去改或者去就嘅我相信佢哋都要開會去處理咯。 好啊，多謝曬你啊，梁立仁傾到呢一度啊，係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嘅創會嘅會長嚟嘅。 國劇830《喬家的兒女》，人生可發生， 饰演乔三丽嘅演员毛晓彤就咁样形容三丽嘅性格。 虽然生活过得平淡，但很享受这种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琪琪，点解呢度睇落咁欢乐嘅？ 呢度何止欢乐啊，仲会带俾老友记新奇刺激好玩啲三个愿望添啊！ 全新电视游戏节目出奇好玩， 系奇英嗰个奇啊！ 主持人谭琪琪同泰臣每集都预备好多出奇又好玩嘅游戏，考下老友记五感同脑筋， 真系人都后生翻晒啊！ 出奇好玩，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关伟啊，限聚令咧都实施咗好一段时间啦。咁究竟市民嘅睇法系如何咧？同埋对于而家食肆啊 A、B、C、D 即系四类嘅分类啦，营业时间嘅限制啦，咁市民嘅睇法又系点咧？民主党咧就做咗一个嘅调查，揾佢哋嘅代表嚟倾倾先，就系、是、民主党嘅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啊，袁海文你好。 Hello， 你好。 系嗱，你哋呢个嘅调查咧，就系、是、喺今个月嘅4-13日，用随机抽样方式咧，向673个嘅市民咧做咗一个语音调查啦。咁主要嘅结果系点样啊？ 系嗱，主要两部分啦，一就系关于而家有啲嘅限制啦，例如嗰个食肆嘅时间同埋嗰个限聚令嗰度。咁我哋问啦，另外一边就系比较展望即系将来嗰个病毒共存症嗰个策略啊，那个准备。咁前者嗰度咧，其实我哋都见到市民好明显觉得咧，而家系好严谨嘅，即系无论食肆嗰个时间限制，以至系嗰个限聚令。咁支持大力放宽或者系稍微放宽咧，咁其实都系有绝大多數的市民咧係去支持咯，咁分別就係有成60%啦，以至係去到近80%咁樣咧，都係見到嗰個嘅情況。咁所以好明顯就係、是、個社會就係見到而家嗰個餐廳食肆嗰個即係時間嘅禁令，以至嗰個即係户外限聚令係覺得太嚴謹，係好不合比例，都係不必要咁樣。 咁你哋就有呢个嘅公众意见啦。咁至于同病毒共存嗰度咧，病毒共存就一个更加复杂嘅问题，即系你点样去问啲市民嘅意见咧？ 系啊，我哋都觉得系复杂嘅。咁所以两个角度嘅，一就系呢一个即系病毒共存策略，我哋见到其他国家都用紧啦。咁系希望个社会正常运作啦。咁我哋都问过市民咧，觉得系咪应该要做啲研究啊，或者準備咁樣。咁喺呢一個坦白講，我哋見到係分歧嘅，即係冇一個絕對過半，同埋即係覺得唔應該或者不十分不應該咧，都係30%+應該或者即係十分應該要做呢個準備咧，其實40%-40%。咁見好明顯見到係有分歧啦，即係特別呢個公共嘅衞生策略，咁唔應該話就咁邊個過半或邊個多啲就行嗰邊，咁一定係多啲解說。咁同埋另外，即係點解個複雜程度就係因為與病毒共存個策略之下，無可避免係會增加到一啲確診噶嘛。咁、所以我哋都睇下問下市民咧，而家起碼呢一刻佢個心理上覺得可以每日個平均宗數個確診宗數係去到點咧？咁有好少部分咧，即係我諗大約12%咧，係覺得每一日去到成10,000宗咁，佢都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我哋見到都比較大部分嘅市民咧，係100-1,000宗嗰、那個。中間個位佢係覺得接受咯，咁呢度都接咗接近成40%+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好明顯見到見到即係外國經驗啦，即係譬如新加坡去行病毒共存嗰個策略，咁、那個時間係飆到成5,000宗，咁好明顯如果擺翻落香港，市民會覺得太多，咁相對一個即係比較穩陣啲咁樣係去逐步放寬。比較謹慎啲，唔係一下子就係去乜都放寬曬。咁我諗呢一個係一個即係比較穩妥嘅做法。咁我哋係見到。咁但係坦白講，呢個都可以係隨住時間啦，隨住唔同情況而變動嘅。咁但係我哋想強調嘅就係、是，既然呢一個係一個唔係一個簡單嘅題目啦，而行到一個絕對完全放鬆同絕對超嚴謹，其實中間有好多嘅空間。咁最緊要就係基於即係科學去做一啲嘅決定啦，同埋係尊重市民嘅權利，呢個好緊要咯。 但系呢个与病毒共存嗰啲国家咧，佢哋除咗系患病啲人增加之外咧，死亡人数嗰个比率都好高下嘅。咁呢方面你哋调查里边有冇问过呢方面嗰啲人嘅感，即系啲市民嘅感觉系点啊？ 死亡嗰度其实都想问，但系今次因为嗰、那个即系嗰、那个语音。 個限制，都相對每一條都讀得比較長咧。咁我哋冇細緻問，咁但係坦白講，我都見到，譬如之前澳洲、紐西蘭都喺呢、這個即係死亡率嗰度係問嘅。咁即係無論個接受程度，包括係確診個宗數啦，或者死亡率。咁、但係坦白講，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即係就算有啲專家嘅講法就係話，即係打完疫苗可以防重症，以至係嗰個死亡率可以即係減低噶嘛。咁、我諗即係我諗即係科學上有打疫苗同冇打疫苗嗰個死亡率亦都係分別。咁但係當然而家香港嗰個情況就係好特別，就係、年長嘅一群嗰個接種率比較即係低啦。咁、但係即係呢個方面，即係當然都係要即係繼續努力，同埋係要睇下點樣即係處理解説多啲等等咁樣咯。咁但係我諗我哋始終無可避免有一日其實都會喺香港會再出現病毒。咁所以我哋就要諗再出現病毒嘅時候，我哋做嘅準備、做嗰個措施，咁應該係點樣呢？ 好啊，多謝曬你袁海文。不過與病毒共存咧係一個相當之複雜嘅問題嘅，牽涉到好多，無論係醫療嘅成本啦，即係社會嘅成本啦，都真係要咧仔細去探討嘅。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咧，喺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較早前近蝴蝶谷嘅慢線曾經有壞車拖走咗，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龍翔道近思瑞橋底。咁另外之前喺西沙路近住斜下村嘅意外事故都已經清場，而家大嘅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去到下確道近政府總部，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南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費廣場。受到車燈響，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實施緊間封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龍尾喺空中道橋面，出行到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西行嘅车龙就排到西湾河近泰安楼。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鞍山金控、Rimbaco 同埋嘉毅控股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积木集团、金石投资集团、生活概念、杰地集团同埋科通新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60点，升咗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2点，升咗1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13.99，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5，人民币6.39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港金报17,2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46美元，卖出1,862.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嘅消息啦，有成几宗咁多噶。较早时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综合大楼嘅意外就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中线，之前咧有交通意外咁，啱啱清咗场一阵啦，所以咧龙尾都仲系排到去扫管笏同埋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咧，咁本来都系有交通意外，都系啱啱清场啦，咁所以咧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近思瑞桥底。另外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多车相撞嘅意外，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有多车相撞噶，龙尾排到去苏屋村。仲有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世界花园的慢线都是有意外，龙尾排到去思瑞收费广场，所以现在思瑞去沙田方向是需要间封的。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窝打老道近圣佐治大厦，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反方向思瑞公路出去九龙近住仁安医院那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丰盛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都系需要间封噶。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七龙排到丽港城，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啦，干诺道中西行近林士街那段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啦，近住维园那段挤塞的龙尾近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排到去油站。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那段龙尾排到去近美城苑，反方向出九龙近住银禧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马料水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去九龙和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2-23 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给学生和家长多些了解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的详情，和香港学生在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在网上举行，想知多些可以在12月4号到10号上 www.studymainland.hk 看看。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帕金逊快速测试器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帕金逊症的患者其实是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初期症状其实是很难发现的。 将军澳香岛中学的朱子莹 可能发现到的时候已经是最后期的了，所以我们就很想有一个测试器可以帮助到判断长者是不是有初步的帕金逊症的症状。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嚟到英文恐怖故事，被做 Edgar Allan Poe 写嘅《The Black Cat》黑猫嘅最后一集啦。我哋讲男主角佢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宠物之后呢，他有轻微的悔意，但是感觉其实这个悔意呢都是呢很弱的，即是不是真的那么后悔的。那我怎样用一些很好的文笔去怎样讲自己这个轻微没有悔意呢？他就是这么讲的，他说 I experienced a sentiment half of horror, half of remorse。 我的心呢有一半呢是感觉到恐惧，而另一半呢是感觉到悔意。跟住佢话啦， But it was at best a feeble and equivocal feeling。 但是呢一个 feeling 只是一个好短暂啦， feeble 好虚弱嘅，好渣嘅，唔係真係好强劲嘅 feeling。 A feeble and equivocal feeling。 Equivocal 就係呢係不确定嘅，有啲模糊嘅，有少少模棱两可嘅，即系唔系好肯定啊，系咪真系咁后悔呢？跟住 ，and the soul remained untouched， 而我嘅心灵，我嘅灵魂啊，系其实咧系冇被呢件事咧系打击到嘅，或者系打动到嘅。跟住 ，I again plunged into excess and soon drowned in wine, the memory of the deed。跟住我就再开始不停疯狂饮酒，用呢个酒呢去浸过咗、掩盖咗呢个行为嘅记忆。 好啦，咁啊呢个再提一提大家，呢个系个恐怖故事，希望大家咧就唔好跟住佢学啦。今日讲到呢度，大家想睇翻我哋讲过嘅 quote 咧，亦都可以上我哋嘅网站咧，就会见到我哋分享过嘅 quote 啦。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时间嚟到晚上嘅6:4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嗱，关怀人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又关注一下咧，有关于虐待儿童嘅问题啦。咁啊，防止虐待儿童会咧，寻日就公布喺过去一个年度咧，佢哋收到1264宗嘅举报同埋咨询嘅，按年咧系增加超过一成，当中咧有成200宗咧都系属于怀疑虐儿嘅个案啦，而其中咧身体虐待咧就占咗系48%，其次咧就系性侵犯咧都占咗1/3嘅，咁其他咧亦都包括咗心理虐待啦，即系讲紧一啲嘅羞辱啊、惊吓啊、孤立啊，同埋漠视儿童嘅情绪嘅反应等等，同埋疏忽照顾嘅。嗱，咁喺一啲嘅怀疑虐儿嘅个案之中咧，根据佢哋嘅数字咧，就话6至8岁咧系占最多嘅，占咗佢哋嘅数字有20%啦，就系佢哋有怀疑虐儿个案入边系涉及248个嘅儿童，6至8岁咧系占最多，有20%。其次咧就系3至5岁嘅儿童咧就占咗17%。咁但系都值得留意就系怀疑施虐者咧涉及211人，近80%咧都系家庭成员，包括咗佢哋嘅爸爸妈妈啦，同埋祖父母咁样。咁呢个数字都真系令人关注啊，关伟。 系啊，冇错。而家社会嚟讲咧，即系。虐兒嗰個問題，其實近期可能我哋會比較聽得多嘅咧，就係法庭裏邊有審案一判案嘅結果出嚟啦。另外呢、這個法律改革委員會早一輪又提出一啲有份照顧小朋友嘅人，如果佢哋喺目擊或者知道個兒童受虐待嘅情況之下，唔去舉報或者唔出嚟發聲咧。都会受到惩罚的，即这个是当日的法改会，是的，没错了。 咁啊，呢个就系当日嘅建议啦。嗱，不过咧，我谂喺成个嘅数字分析入边咧，有一啲嘅数字都同埋有一啲嘅即系观察咧，都值得留意嘅。譬如防止虐待儿童会咧，佢哋就话系随住疫情放缓咧，同埋回复半日制上课啦，咁部分咧嘅怀疑虐儿个案咧就浮咗面。咁究竟会唔会系即系同呢一个嘅即系疫情之下，令到有一啲虐儿个案系不被发现系相关咧？咁所以导致到个数字上升咧？呢、這个都值得分析一下喎，关伟。 冇错，系啊，可能即系疫情之下咧，大家都困咗喺屋企，或者冇乜机会去其他地方啊，剩咧咁变咗好多嘢，唔知系咪啊？积积埋埋咧，可能会喺啲小朋友身上发泄，有啲成年人。 其实如果就算是根据返呢，即係社署呢或者係警方嘅数字呢，今年嘅首三季啊，所收到嘅一啲涉及虐儿嘅个案呢嘅比个宗数呢都係比上年呢係上升咗㗎。咁、譬如即係社署嘅数字呢，今年头三季佢哋新成立嘅保护儿童个案呢就係1230宗，比起旧年嘅同期呢嘅650宗呢就上升超过50%啦，而较早之前咧，根据即系警方嘅一啲嘅其他嘅数字啦，就话今年首三季嘅虐儿嘅宗数咧就达到871宗，亦都系比旧年同期咧增加成66%。呢个就系警方咧公布嘅数据嚟嘅，就系十一月 7号的时候所公布的一个数据来的。那么究竟即是我们应该怎样去看现在的虐儿的问题呢？怎样可以更加有效地保护到小朋友呢？1872311 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一谈的。不如电话旁边关伟，我们请来一位的关注儿童权利的嘉宾跟我们谈谈。 好啊。 那就是儿童事务委员会的成员雷张慎佳的。雷张慎佳你好。 是啊，雷太。 你好， 你好，雷太，首先就想请教那个数字的问题，因为无论是防止虐待儿童会所收到的举报和咨询的个案，社署的数字，再加上警方各方面的数字，都是显示今年的他们所接收到的数字，即起码首三季所收到的数字，又或者防止虐待儿童会就是过去一个年度所收到的数字，都是比之前有所增加的。其实究竟这个是标示着一个怎样的情况？究竟是因为过去一年疫情有些事情小朋友没有上学，没有人见到，所以现在上学就浮现回来，还是真的我们社会的虐儿的问题是严重了呢？ 首先第一个信息我希望分享的就是说整个社会必须正视，就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实在太多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发生的里面呢，我们是必须正视，是要行动起来，不能够单是空谈或者讨论。因为每一次有惨剧虐儿事件呢，社会都很关心，就引起很多关注，传媒朋友很努力帮助将个问题带到社会，但是只是讨论没有行动，很多建议就白白在这里、就是、等好多倡议者就会觉得好失望。所以特别在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重建香港，在重建香港里面为香港未来，我们的儿童是今天亦都是未来、所以一定要正视这些的数字是值得关心之余呢，我们一定知道在以往呢都有很多的个案、有一部分是举报了的、但是其实有更多、没有被举报，所以有统计数字话是1:99、即是话举报的一宗背后就最少有99宗是隐藏的，没人知道的、不举报的，讲了都不处理的。那再加上我们过去这几年有社会事件有这个疫情都是重重地打击我们的家庭。而在这些打击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儿童呢就不是得到一个真正切实的关注，所以他们就在里面挣扎，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个困兽斗的情景出现了、这些困兽斗里面我们的儿童是、面临到一些都挺凄惨的遭遇、我们说我们有一个保护的机制，社会一定说我们对暴力零容忍的、但是实际上的个案你会显示到一些都不是这一回事、即无论在家庭里面，在亲友的旁边，在照顾者，甚至在院舍里面，很多小孩哥仍然在挣扎。所以呢，我想整个社会是必须在重建的过程将我们的儿童摆得重摆得多。在施政报告里面很可惜我没有见到这个重点和这个优势。虽然就说我们将会有一个代表，即是儿童事务的代表，一个专员。至于这个专员他扮演什么角色呢，就有待讨论， 是很重要的、社会必须讨论和正视，使到这些重要的机制呢是真能帮到我们的弟弟哥。我想再提的就是说呢，你看到统计数字里面呢是未能够涵盖呢很小的班，0-3岁。现在你见到几个个我都是很小的个弟弟哥，他们自己没办法发声，谁帮他发声呢？3-5现在大家谈了、呼吁了、在幼稚园里面，在、学前教育里面比较多了关注，一定要继续跟进、但是这些这么小的弟弟哥的个案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时时都觉得我们没有的，因为统计数字没有，但是其实就是存在而没有入到我们的保护网。 明白。咁啊，雷太，你正话讲话要行动起来，咁你认为第一步要做的应该是哪方面？ 第一步 要做的就是我们的决策者的决心。我们的决心也要摆儿童为最大的优次。这个不是得个讲，也不是说他有得吃 就 OK、 嗯。 但系其实佢嘅身心灵都好大嘅影响。 嗯， 譬如你话呢个疫情下有啲咩嘅震荡咧？其实呢个整个世界都有咁，唔系净系香港。 冇错。 吓、咁就会睇到有啲离婚嘅数字增加啦。 嗯。 吓、经过呢几年嘅挣扎。 嗯。 因为连夫妇都困兽斗啦。 系。 吓、即系最容易嘅方式就系我走。我唔再理啦、嗯、我重新开始。 嗯、 但係喺佢身边嗰啲細佬哥呢佢唔可以重新开始啦、 嗯。 另外你就会见到儿童佢嗰、个自残自杀嘅情况嘅数字呢係唔可以唔正视的。 嗯、 大家话开咗学之后啲儿童一个一个即係跳落去啦。 冇错。 咁同埋呢佢嗰个情绪嗰、个心理、 嗯、 我哋都成立咗精神康复嗰啲委员会。咁呢嗰个都要真係睇下。我哋嘅行动嘅纲领，点样去关注儿童吓，同埋佢身边嘅人嘅精神情绪。 嗯、 有啲儿童同佢嘅父母呼求就系话我想死， 嗯、 我要睇医生。但系家长因为社会里边嗰啲标签，恐怕俾人觉得自己系精神有问题啊，不正常，就会呼吁啲细路哥自己去顶，吓唔好夸张。咁延续咗细路哥嗰种嘅即系折磨，咁呢啲都系潜在喺我哋嘅社会里边、 嗯， 所以大家都睇到社会里边所谓抑郁嘅情况好多。吓、 嗯 啊，昨天我亦都睇到一个专业人士就系讲、嗯，你抑郁会影响你嘅心脏添啊，即系健康，即系一个好多元嘅影响嘅。咁、 嗯、 所以呢啲都系要正视，而以往咧系唔会咁样嚟到正视到儿童嗰个心同埋灵嘅发展。 嗯 人际的发展，我想呢、我们现在必须起步。 嗱、雷太啊，其实最近咧有一个嘅法庭个案啦，就系、是、一个22个月大嘅 B B 女啦，咁不幸啦就离世啦，咁被发现咧就系佢嘅头部啊有成70处嘅伤痕咁样，咁而嗰、个照顾呢个 B B 女嘅嗰对男女咧就系、是、因为虐待咧而被判囚咧5年4个月嘅，咁其实呢一宗嘅法庭个案，你觉得对于我哋喺保护儿童嘅法例上面，其实有啲乜？嘢嘅启示咧，因为过去嗰几日咧都有唔少系讨论嘅，到底呢个嘅刑罚啊，系唔系有足够嘅阻吓力，可以真系保护到我哋啲小朋友？ 我好期望咧，能够比较全面咁嚟到睇，即系我哋一定要理解咧，我哋每一支神仙棒，即系你点咗佢终身监禁啦，咁系咪就冇呢啲个案发生咧？咁样。或者话乜嘢嘅情况底下，你做咗呢一步，所有问题都解决。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即系观望环球各地咧，同埋我哋自己咧，都冇呢一支棒。咁所以咧，唔系等于又放弃算啦咁。咁但系就更加要努力同埋彻底咧，同埋有呢个决心，就睇我哋需要做几样嘢。其实其他啲嘅国家佢都走过，佢都唔会比我哋容易嘅。譬如话佢哋就。实实在在咁咧，将佢哋全面同儿童嘅保护同埋儿童相关嘅法例嚟到去检讨。佢个检讨嘅系要花时间嘅，系要花金钱同埋人力嘅。但系呢啲为社会嘅未来同埋儿童系要花落去嘅。咁、所以喺嗰个透彻嘅里边去检讨，反映呢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呢54节啊呢几章里边嗰、个真正落实嘅精神，我哋都引申咗嚟香港嘅。即系国家引申咗嚟嘅，但系引申咗嚟咁样点咧？社会人士知唔知道系咪喺我哋最基本我哋嘅底线嘅法律里边反映咧？我哋从冇做过，所以我哋继续呼吁系难嘅，但系就要迎难而上啊嘛。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咧，如果呢个22个月嘅儿童，我哋要知道个来龙去脉吓、譬如话之前其实佢有4个兄弟姊妹嘅，系话咧就有民间团体跟过嘅，亦都话咧就有个细佬有个兄弟就去寄养、但系你呢啲嘅来龙去脉决定系点样做得系咪仔细，定还是有嘢遗留，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呢啲都系要睇嘅，就唔等于话我哋揾嘅时候去揾边一个人嚟到孭飞、或者嚟到指责嚟到惩罚。我觉得社会里面这一种的态度是要改变，以致我们才能够去追查究竟的来龙去脉、所以要一个死亡严重个案的检讨机制。 头先啊，雷太你就话即系冇一个嘅神仙棒咧，可以一次解决问题啦。咁头先即系我亦都补充下啦，嗰、那个廿二岁嘅 B B 女咧，佢系身上同埋头皮咧有多达70处嘅伤势，咁呢个亦都系反映到咧个伤势唔系一个短时间之内造成噶啦。咁你头先亦都讲到就系关于佢其他嘅兄长啊，或其他嘅哥哥嗰啲嘅情况，咁有一个咧就是、去咗寄养家庭。其实这个是不是也都反映了在整个的个案管理上面有一些流程是需要做检讨呢？即如果不是，为什么会是一家即几个小朋友而有一些的就得到寄养，有一些就没有呢？是不是整个个案管理的制度都要处理呢？ 我想有些原则呢在这个虐儿的守则里面可能是有的，因为现在有即经过几十年呢都有一個虐兒的守則，都會修訂過，最近都修訂過嘅。咁所以有啲原則，譬如話一個家庭裏面有幾個細路，你睇呢、這個，你可能要睇第啲。即係我嘅記憶同埋我理解咧，都睇嗰個守則裏面有講嘅。但係守則還守則，咁咧個別嘅個案嗰個處理同埋決策嗰、那個討論係點咧？我哋係唔知道，亦都我哋唔應該。未詳細知道就去評論嘅，咁、因為對相關嘅人可能唔係好公道，咁、但係呢個更需要就係話有一個實實在在嘅機制去睇，就唔好不了了之。呢、個係點解我哋咁多年咁努力呼籲呢個嚴重個案要檢討，咁、以至你真係知道，譬如英國，我上日都講，佢有個例子，一個四歲嘅細路哥，佢之前都係慘死嘅，佢、哋就經過好長嘅時候真正去檢討。檢討所有相關法例和檢討那一個兒童他身邊走過的不同人和得到的對待，以致他們知道他們的制度裡面哪些是漏洞，哪些是強項，哪些要改善，然後呢就做了一個兒童法的建議，即是他有個 Children's Act、而且呢他是決定地呢是有了個 Commission on Children 或者 Children Commission， 即是兒童事務的委員會和專員，即是他是经过很多的努力和心血，是面对自己的子民小子民那个生命、即是有血有泪的生命来到去看回可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更加要有这种的决心、是不是？因为这么多年里面我们都说我们做一些事，小修小补，小小法例改变，小小、加一个社工或者加些什么、已经觉得我们向前行。 其实应该要比较整体地去看整个的情况。雷太，时间所限，暂时同你谈到这里，多谢你。 好， 拜拜。 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气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渐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市区气温下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较早前近世界花园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沿住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接近卫理道，咁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受到车灯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世界花园嗰段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沙田路近博空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世界花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嘅交通非常挤塞，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公主道接近卫理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塞紧车嘅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另外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天马苑嘅多车相撞意外事故都系处理紧，而家车龙非常长，龙尾去到呈祥道近蝴蝶谷。就喺龙翔道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有多车相撞嘅意外，龙尾去到呈祥道近蝴蝶谷。而喺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因为管道内嘅慢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就分别去到启福道天桥近宏照道，同埋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就喺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启福道天桥近宏照道，同埋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都是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柯达大厦，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桥面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接近这个中环军营对开。另外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在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而家近花墟那段比较车多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交通繁忙而家龙尾就在圣贤中学对开。而在柯士甸道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而家都是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返去西九龙公路那边，龙尾接近奥运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和斜村一段的龙尾就去到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而家近新墟段比较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小榄，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的龙尾就在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积隧道出口去九龙和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来调味就更加健康啦。最后提提大家，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啱啱取消，车龙有待消停。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你对社会不同事务有兴趣， 想访问下人，又想识下朋友， 快啲加入我哋嘅大家庭——青年论政节目 《政坛新秀训练班》， 新一季度又招生啦！快啲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填参加表格啦， 面试经取录就可以成为政坛新秀。 我班主叶振东仲会同表现好嘅新秀一齐做节目， 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到四点 喺 FM 九二六至九十四点四 就可以听到自己把声啦！ 仲唔快啲报名？ 劳工处就快举办中高龄就业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道11月25号和26号在旺角蜜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超过50个机构参加，有很多职位空缺的，还会即场招聘。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5问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时间嚟到晚上嘅7:10啦，嗱，关维啊，不如我哋继续倾倾咧野猪嘅问题啦，因为最近都惹起咗咧社会相当之大嘅关注啊，咁特别就系、是、即系早两日啦吓，政府方面咧就喺做一个即系搵面包皮啊去引啲野猪出嚟咧，然后做一个嘅即系捕猎嘅动作啦，咁所以都引起咗社会嘅极大嘅关注嘅。 渔护处处长梁兆辉就话咧，就过往佢哋用一个绝育避孕或者系搬迁野猪嘅措施咧，个策略成效咧都系唔理想，同埋风险增加。咁、所以佢就形容咧，针对一啲黑点嘅策略咧，改为捕捉同埋人道毁灭咧，系一个必要嘅措施，亦都系为咗保障市民嘅安全嘅。咁同埋佢亦都话啦，即系呢个策略嘅改变咧，其实佢哋一早都系有谂过噶啦，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咧喺立法会六月嘅时候嘅一份文件咧，咁当时咧处方上去交代嘅时候咧，亦都有讲过佢哋会有机会咧去修订佢哋而家一啲做紧嘅策略嘅，即系本来做紧嘅就系包括帮啲野猪避孕啦、绝育啦、同埋搬迁啦呢啲嘅举动啦。咁佢哋就嗰阵时亦都喺个文件度交代咧，就系话研究系咪有需要咧修改一啲嘅指引啦，将野猪咧纳入去人道处理嘅类别，咁嗰啲就主要系讲紧一啲习惯喺市区出没啊或者民居觅食嘅野猪吓咁样，咁所以佢就话即系亦都咧系原本咧系亦都预计咧系近日就会推出有关嘅措施噶啦，因为冬天之前咧会有更加多嘅野兽觅食，而处方咧亦都会继续有关嘅安排，不过都会做一啲嘅检讨。 其实野猪嗰个问题好多年前都试过即系几大规模咁发生过啦，咁所以政府其实喺一啲新界嘅地方咧，以前有啲叫狩猎队咧，专系去揾一啲其实民间嘅人咧走去帮手协助政府一齐去狩猎一啲野猪嘅，咁但系近年咧因为过去咁多年，可能市区化嘅关系咧，变咗呢啲嘅问题咧就系减少咗啦。但系呢近日又发生咗好多啲野猪喺市区嘅地方走出嚟，甚至乎有时咧有啲系骚扰到一般嘅市民啊，甚至乎有警察去执法嘅时候都俾佢撞伤啊，成啊咁呢啲个问题咧就引起咗广大嘅市民都关注呢个情况。 是啊，那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呢今日都回应到有关事件啦，他就举例呢，其实很多西欧啊以至北美的大城市呢，主流的做法呢都是狩猎，甚至是设陷阱呢去捕捉野猪的。咁亦都话渔护署呢过去已经尽量考虑了很多的方法啦，例如捕捉绝育啊等等去切合返香港的环境需要啦。咁相信呢渔护署亦都会在今次的捕捉行动之后呢总结个经验的。咁同埋佢亦都话即係唔同地方嘅負責任嘅政府都會用唔同嘅方法處理啦，以保障咧即係市區嘅環境同埋市民大眾嘅安全健康，亦都呼籲咧市民要正面看待有關事宜啊。咁究竟大家點睇最近關於野豬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嗱，頭先都有提過，其實漁護處啦，佢哋喺2017年開始咧，已經係年底開始啊，已經嘗試咧用一個捕捉同埋避孕同埋搬遷嘅計劃咧，處理野豬喺市區造成嘅滋擾問題嘅。咁究竟啊，幫啲野豬去到避孕啊，個難度係點樣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個數字啊，就係由2017年開始，截到去咧2020到2021年度咧，總共咧有191隻嘅野豬咧係接受避孕疫苗，而有158隻咧接受絕育嘅手術嘅。咁呢個就係4個年度嘅數字啦。咁其實呢個數字啊，究竟是不是已经可以做到一个有效的管理嘅咧？咁点解渔护署要改变嘅策略咧？不如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一位嘅兽医啦。咁佢就喺2018年开始咧，有帮渔护署做外判嘅野猪绝育同埋迁移计划嘅一位兽医嚟嘅，就系、是、谢宇辉啊。谢宇辉你好， 你好。 谢宇辉啊，首先咧，我想请教一下，就系、是、你帮渔护署做呢个工作嘅时候咧，嗰个经验啊。嗱，譬如以实际嗰个过程嚟讲啊，要去到帮他们避孕和要去到绝育的难度是怎样的呢？即是要你要射到个疫苗去只野猪那里，其实大概会花多少时间才可以帮一只做到呢？ 其实每次 operations 呢，即是那个即是行动啦，他们通常就 即係 target 咗某啲野豬，即係知道佢哋嗰度出沒嘅。 嗯。 咁跟住即係會可能喂佢幾次啊，跟住知道啊，佢哋成日都喺呢個時間出嚟啦。咁跟住我哋就 call out operate 啦。咁跟住見到嗰啲野豬，咁佢哋用啲圍欄啊圍住佢啊。咁跟住我哋就得佢啦，用啲麻醉槍。 係。 成個過程如果真係見到佢哋喺度，到我。令到他們麻醉到呢應該一個鐘頭內都已經可以做到的了。那個隻數有多隻就 depends on 那個地方那天出沒究竟有多少，有時不同的，有時可能一兩隻，有時可能六七隻都不定的。 嗯，我剛才聽你的形容，即是慣常都是要用食物引他們下來才能做到這個打疫苗避孕或者絕育的程序，是 嗎？是的，沒錯。 嗯，你剛才說即是可能是一個鐘頭即是做一隻啦，咁但是呢個是講緊嗰個避孕嘅程序定係做緊嗰個絕育嘅程序啊？兩者喺個程序上嘅處理，你嘅經驗係點樣嘅？ 嗱，呢個係講由見到佢到搭低佢，即係佢麻醉咗，跟住我哋可以做嘢啦嗰個時間啫。 係。 咁我哋就即係 gather 曬所有已經被麻醉嗰啲野豬啦，跟住就去個 operation site 即係個地方啦。 嗯。 咁跟住先至去幫佢哋做啲治療啊，或者做啲打嗰啲避孕針啊咁樣。男仔嘅就會幫佢哋做手術啊咁樣。咁呢度要可能 spend 多一個鐘頭多啲啲咯。如果有男仔絕育啊咁樣，但我知道。即係 Ocean Park 海洋公園嗰邊咧，佢哋會做埋女仔絕育內窺鏡嗰啲，咁佢哋個時間就會長啲嘅。咁但係佢哋人手就多好多，咁佢哋可能每次 operations 都做得比較多啲咯。 你嘅意思係喺現場啊，即席咁樣去做嘅，唔係啊，唔係帶走佢噶， 唔係帶走佢。 你知唔知道其實有即係漁護處有幾多隊係做緊呢一啲嘅工作嘅避孕同埋幫佢絕育嘅工作？ 其實漁護處就自己一天人啦，咁佢哋有自己一個獸醫啦，咁跟住就外判就會俾咗我同埋即係海洋公園咁樣咯。 嗯， 咦，咁夾埋其實都係三隊嘅啫喎。 係啊，係啊。 嗯， 咁三隊係你有幾經常出動咧？ 以我就一個月做四次，即係四個夜晚咁樣咯。咁海洋公園以我所知都好似係差唔多。咁漁護處自己個醫生就好忙嘅，因為成日都會。即係出去日頭又會有可能做到啲urgent 嘅即係 emergency 嘅 case 啊咁樣，咁漁護處自己又做好多嘅。 嗯，嚇，咁如果夾夾埋埋，譬如你一晚咁樣啦，可以即係假如真係引到啲野豬啊，一晚咧你平均做到幾多隻嘅野豬嘅避孕或者絕育嘅工作啊？ 如果以我嗰個計，我諗咪四至五隻啦 ，average。 嗯， 係 咯， 係咁四至五隻一晚，咁如果一個月你以你出動四次，即係大概一個月。都只是做到二十隻咁嘅啫，係嚇。其實呢個都想問一問啦，因為我睇翻咧立法會嘅文件嘅數字咧，由2017年底啦開始呢個計劃嚟講咧，接受避孕嘅野豬咧就191隻，而做到絕育嘅野豬咧就係158隻。其實個數字上面你點睇咧？ 嗯，我覺得。這個plan 咧，即係呢個計劃咧，係真係需要長少少嘅時間先睇到嗰個效果嘅。如果單係講緊即係絕育嘅數量咧，我覺得都係同即係個 birth rate， 即係佢哋嗰個出生率都可能仲有少少距離。但我正如你頭先所講，你都可能 questions 到一樣嘢就係，咦，其實都唔係好多人做啫喎，嗰、那個。每日都是不是很多隻做、我覺得就是那個投放的資源可能真的未夠多、即是未去到盡、即是好像還是小事牛刀那樣，如果你多些人去做多些醫生去做啦，假設那個team人是大一點的話，其實做到野豬那個絕育數量，剛才你給我的數字19幾或15幾、應該 at least 都 double 了、其實你差得 balance 翻個 birth rate， 即係佢哋個出生率，其實可能會見到更加好嘅效果都唔定嘅。 嗱，咁呢度又引發我另一個問題啦，就係呢個同香港嘅獸醫嘅訓練方式咧，有冇分別咧？香港唔少獸醫就主要係澳洲或者其他地方即係讀翻嚟啦，咁樣。咁會唔會係因為香港嘅獸醫比較缺乏處理大型動物嘅經驗？咁或者係資格，咁所以導致到咁少人可以做到呢樣嘅工作咧？ 其實我哋做 training 嘅時候，好多時候豬肉咧都係用豬嘅，咁野豬就豬啦。咁其實應該唔係一啲乜嘢特別嘅嘢，反而就係真係做即出嚟做嘢啦。你預少咗呢個問題啫。咁但係唔會唔識做嘅，如果要做都係做到嘅。 明白。咁喺訓練嗰方面，你覺得係咪即係香港如果而家都有大學係訓練呢方面嗰啲獸醫，係咪應該可以將來多啲人可以做呢方面？ 啊，絕對係咯。 啊哈。 嗯，係嗱，另外一個即係想問嘅問題，即係嗱，你覺得咧，其實香港嘅獸醫佢喺訓練嘅時候都有做過豬嘅絕育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佢重拾翻呢行嘅技能咧，應該唔係太難嘅。咁啊，即係你嘅意思係咁樣啦。咁所以你覺得個歸根結底咧，都係究竟政府願意投放幾多資源喺用呢個方法做野豬管理上面？ 係冇錯。如果講絕育呢一 part 嘅話，係啊， 即係你覺得揾人唔係一個困難嚟嘅。 唔係困難， 但係呢個會唔會亦都同漁護處佢本身嘅人手相關呢？因為你每次出去唔單止係個獸醫噶嘛，亦都要有一隊漁護處嘅人員噶嘛。 係啊，冇錯啊！呢、這個我曾經都即係最近呢半年都有諗過嘅。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哋一晚嗰、那個working hour 太少啊，即係可能四五個鐘咁樣。每次嘅野豬我哋一捉到就要即刻 on site 要去幫佢做絕育啦咁樣。但如果有笪地方即係可以暫存佢，即係 let's say 一日嘅啫。咁捉咗之後，其實佢哋喺嗰啲豬籠裏面嘅。咁跟住可能擺到第二朝，第二朝有一team人咧就專門係攞嚟做絕育嘅。即係第一晚就捉你 mass production 先，即係多啲去捉 多啲可以嚇。 捉多啲，跟住擺喺一個好短暫嘅地方，有個地位 storage 佢哋先嚇暫存。第二日全部淨係做絕育，咁、那個流程就快，而且又有效啲。但我感覺或者我見到個問題好似係完全冇一個地方俾佢哋暫存。但其實完全好多地方，譬如狗房啊嗰啲，其實個地方都好大啊咁樣。我唔知佢哋team與team之間，佢哋係咪可以即係借出啲地方，其實俾佢哋暫用啊咁樣咧？同埋呢條team雖然人手好似好多，但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好細嘅規模咯，相對嚟其實可以做大啲咯。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以绝育同埋避孕咧去管理野猪嘅繁殖数量啊，你自己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啦。咁当然最近啊，渔护处所用嘅嗰、那个即系佢哋嘅叫做即系人道嘅方法咧，去处理啲野猪咧，亦都引嚟好多嘅争议啦。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谢医生，谢月辉，咁。政府咧亦都有個説法咧，就係話，因為嗰啲野豬咧係慣咗喺市區噶啦，咁就算咧你將佢搬走咗咧，佢又翻去嗰個地點咧，所以就算用搬遷嘅方法咧，都唔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嘅處理方法。你可唔可以講一講野豬嘅習性點？佢係咪即係搬嚟搬去，佢都一定會翻去原本嗰個地方嘅咧？ 呢個有兩個問題，答咗你第二個先，係佢真係會走翻去佢原本嘅地方嘅。佢好，你搬到佢去好遠山頭都好啦，佢唔知兩三個月佢游水又好，行山好，佢都真係去翻佢原本嘅地方。咁但係個第一個問題就嚟，點解佢去翻第一個地方，而佢係擾民先？就因為人喂佢食嘢嘛。 即係嗰個地方有人喂佢， 冇錯，佢記得嗰度有嘢食，咁佢咪翻去嗰度咯。咁所以你應該要你清晰就係話，你要 stop 嗰、那個 the first point 第一點，你唔應該喂佢哋。咁好啦，我哋好難阻止到某小部分人去喂野豬噶嘛，但我哋喺執法或者我哋監管上面可以做更多噶嘛？呢啲資源我哋都可以撥放嘅，即係譬如多啲人去嗰啲 site checking 啊，睇下邊啲人喂野豬啊，多啲執法者又好啊，即係多啲罰款又好啊，或者 cleaning 都可以係嘅，即係執走嗰啲即係嗰啲俾人即係嗰啲麵包啊，喂佢哋野豬嗰啲，即係喺呢度你截咗個源頭嘅話，咁咪減少 feeding， 減少野豬係擾民，咁咪減少佢哋翻去原居地，咁佢咪翻山上面咯。 政府其實也有講過咧，就係、是、考慮擴展呢個禁止餵飼區嘅數目嘅。咁不過如果我哋睇翻而家係相關條例之下咧，禁止餵飼區咧就係喺金山郊野公園啊、獅子山郊野公園啊、大埔滘啊，即係一帶啦。咁嗰個就應該唔係野豬出沒嘅熱點嚟嘅喎。謝宇輝， 你講邊一度啊？佢講 如果是禁止根据政府的条例之下那个禁止的位置区呢，其实就是在金山郊野公园、狮子山郊野公园和这个、大帽山郊野公园的部分地点、城门郊野公园和大埔郊特别地区，这个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之下呢禁止位置猴子和其他野生动物的条款的区域的。但是这些似乎都不是野猪出没的热点，是不是？ 对。 所以即如果要用一个即禁止位置的方法，可能就要将那些禁止位置区都是摆回落去一些野猪出没的热点地方。 是的，例如就好像他觉得扰民的地方是市区，那应该市区才是应该禁止喂野猪的地方。 政府都形容啦，其实头先所讲嘅无论系避孕啊或者绝育啊，都系一啲中长期嘅措施嚟嘅。咁其实佢哋六月嘅时候咧，亦都有喺立法会嗰度交代过噶啦，就系即系考虑到即系野猪对可能会对于市民同埋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构成存在嘅风险啦。咁所以为咗保障公众嘅安全咧，佢哋都会考虑咧同埋研究咧系咪有需要修订头先我哋所讲嘅嗰啲嘅绝育啊或者避孕方法啊等等的指引。因为如果根据他们相关的指引呢，就是譬如那只野猪曾经袭击人，在未受挑衅的情况之下去追赶人，或者在那些人手上抢去食物或者物件，或者去搬迁之后还继续做一些危险或者攻击行为，那个渔护处才会捉这些野猪，然后才做一个人道处理的。但是他六月在立法会也都说了可能会是研究修订这些方法的。那你对于现在、政府他真的、实行用一个人道的方法去、处理一些、可能、未必是真的有攻击的野猪，你怎么看这个决定？ 你才是人道毁灭， 是的， 处理一些没攻击的野猪， 人道处理，是的， 人道处理。 我觉得这个真是、最下策，就是最简单，就是最不用用脑想的，那个个都识做，即系冇话事讲，即系慢啫嘛，唔使做到咁高职位去谂呢样嘢啊。其实，咁我哋就系要谂啲更加文明、更加人道嘅地方去处理嘛。你头先我都听到你讲话，即系外国有啲系即系都会有杀野猪嗰啲。 呢个系黄锦星局长嘅说法。 系啦，咁但系其实外国都有好多 crocodile 呢个嗰啲 alligator 鳄鱼啊，嗰啲喺加即系佛罗里达州，佢哋都会出出入入，咁唔会即系有一个共存嘅利諗法㗎嘛，有陣時。咁野豬喺香港可能只係突然間以佢個數據上、數字上呢一年發生咗多少少，唔喺我角度嚟講，唔能夠即刻做一個 judgement 喺呢一個點咯，就要做一個咁下策，即刻殺曬佢，翻唔到轉頭嘅地方。以前聽落嚟嘅 operations 其實係好文明，亦都係未去到收成期嘅時候，你唔應該喺咁短時間，因為可能一兩單新聞就未做好頭先講個源頭嗰、那個、策略嗰方面嘅時候，就做一個最普通任何人都做到嘅決定咁樣咯，任何人都識做啦，或者叫做。 系、好啊，多谢晒你谢宇辉，同你倾到呢度啊， 唔该晒。 谢宇辉系一位兽医啦，有帮过野猪做绝育同埋搬迁计划嘅。1872311，吴小姐有咩睇法啊？吴小姐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 你好， 系咁系你好。咁我听到一啲政府渔护处啲人就话，已经同外国嚟比较，咁样去灭绝嗰啲野猪已经好人道。其实你要谂清楚，你而家系攞咗佢嘅生命，只不过你个过程。就唔同佢嘅啫，咁我覺得每一個社會一個文明國家要尊重每一個生命嘅，咁其實漁護處咧佢哋話之前曾經做過絕育啊呢啲方法都唔成效，咁我覺得要檢討一下咯，會唔會用更好或者人手啊方面嘅方法去做啦？咁你話見到野豬落嚟就殺，咁你殺得幾多啊？因為佢繁殖嘅速度可能仲快過你殺。咁你係咪要真係見就殺見就殺？咁我覺得呢個係唔人道嘅做法，同埋香港呢係一個和平慈悲嘅社會嚟嘅，你俾人嚟認同，因為你見好多可憐嘅 case 或者一啲人出需要幫忙，大家都籌錢嘅。 即係其實點樣去處理野豬都係真係要一個考驗啦。多謝你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首先为12至17岁群组接种科兴疫苗，需要打两针，每针要相隔28日，其后再逐步推展至其他年龄群组。政府会尽快公布接种详情。被问到将来是否要打第三针，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表示，世卫已经确认要用好科兴和国药的新冠疫苗，接种两针是未完成第一阶段接种，因此第三针并非加强剂。他说自己曾经反复讲过，在灭活疫苗平台通常打两针并不足够，需要打第三针，所以他预计不论中小学生或幼稚园学生完成两针之后，再过几个月或半年都要打第三针。他个人觉得在通关前要补打多一针，以便令到开关之后希望第五波疫情不会上升得太快，从而令本港的医疗系统得以承受，渡过之后先迈向下一阶段大流行状态。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涉及一名34岁由菲律宾抵港的外佣，他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期间确诊，并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星期一由马尼拉抵港，今年5月和6月已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10宗。政府已增购100万剂伏必泰疫苗，以推行第三剂新冠疫苗接种计划，连同已赴运抵港的750万剂，政府合共采购850万剂伏必泰疫苗。復星醫藥已經在今朝將 BioNTech 製造並於德國廠房封裝的增購疫苗赴運抵港。政府呼籲尚未接種第一、第二劑疫苗的市民盡快打針，又指出稍後時間將有更多市民符合接種第三劑疫苗的資格，如果要同時照顧拖延到當時先接種第一、二劑疫苗的市民，無論在預約接種或疫苗供應方面，都不排除會出現緊張情況。九巴回应大围昨晚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表示涉事车长于星期三为休息日，意外发生前有关车长亦获安排足够用膳和休息时间，车长当日的工作安排为固定安排并非临时征召，认为车长熟悉有关驾驶安排并有充足驾驶经验。九巴表示，所有车长的偏更和工作安排都符合，甚至优于政府指引，而九巴职员正为涉事车长提供适切的法律支援和职员辅导，亦都已经联络死者家属，会提供一切适切的援助，并对伤者及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一架九巴88K 巴士昨晚怀疑行错路，铲上石壁之后翻侧，导致一死11人伤。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巴分会批评，九巴经常调配车长行驶不同路线，亦都不满公司在意外之后没有检讨，更加与涉事车长割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气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渐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世界花园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狮隧嘅收费广场，咁所以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仲系需要间歇性封闭噶。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好长啊，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另外就系观塘道近北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 另外较早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家东行嘅龙尾去到丰力楼。咁另外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蝴蝶谷。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蝴蝶谷。喺港岛方面啦，下角道西行去红棉路方向近住远东金融中心啦有意外噶。咁龙尾就排到去近湾仔交汇处，就是、下角道西行去红棉路方向近远东金融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咁其实而家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啦，都系行车缓慢噶，咁车龙就排到落去下角道啦。较早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慢线的意外就清了场的了，车龙有待消散。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去到落山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老道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青沙公路近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的路口那阵，记得谨记要看同埋遵守交通灯号，千祈唔好冲红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香港中文大学理学院地球系统科学课程副教授戴佩权， 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我们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消费和饮食模式，实行节约能源，采用减废、再用、循环再造三个守则，协助减少碳足迹，应对气候变化。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872311嘅。咁啊，关伟，唔少市民都关注野猪问题，听听先。有何女士喺度，何女士你好。 系、hey, 你好啊，两位。 你好，何女士，有咩睇法？ 系啦，系。因为咧，我都系行山人士咧，咁、我发觉咧，最近咧，嗰啲泥咧，即系山坡啲泥咧就松喎。咁、我哋照我哋即系个 observation 咧、就觉得原来啲野猪咧，佢哋食素咧，佢会将嗰啲植物根拔起噶，啲土咧，咁咧就佢将嗰啲泥咧。就因为嗰个我行嗰个系龙虎山咧，咁咧嗰啲斜坡我都行咗十几年啦，就发觉啲泥咧越嚟越松咯，咁咧落完雨之后咧就变咗啲泥劈噶，咁、我唔知关唔关事，因为系我嘅观察啦，因、但系我见到嗰啲野猪咧就都成日都出没嘅，我都有啲惊佢噶。 哦，即系你喺龙虎山行山嗰阵时候都会见到有野猪嘅， 见到好多噶， 个频率有几大到啊？吓！ 一家大細有大嘅好大隻嘅，我都驚咗。佢行咗行人路咧，有時好似同我對峙咁咧，我都有要避開佢，因為我唔知佢幾時發癲衝埋去度啊嘛。咁、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佢食咗嗰啲草咧，令啲草根都拔起咧，咁嗰啲泥咧就鬆喎。因為我行咗咁耐，發覺啲山坡越嚟好似見咗啲泥，就冇曬啲草，因為啲野豬係越嚟越多嘅。 即系细嘅三四只，大嘅咧好大只嘅。因为我哋都有啲都几惊嘅，我哋啲女士细细粒，佢大个，即系冲埋嚟，我哋会受伤。 咁所以韩女士，你觉得诶系咪都应该要管理野猪嘅数量咧？ 我觉得要嘅，因为由我行咗咁多年咧，由以前见到而家咧，变咗成日都日次次个个礼拜行山都见到佢，咁佢我就觉得太多咯。 好多谢晒阿何女士，咁啊，龙虎山即系都应该系由中西区去到南区，去到南区嗰个位置啦吓。咁跟住有陆先生，陆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系有咩睇法，陆生？ 我哋系动物保育组织，我哋系我系无手救援嘅发言人，就系代表。 唔好意思，边个组织话抱歉？ 我哋系无手啊。 哦，无械守护者系咪？ 系冇错，系冇错。咁其实野猪嘅问题，酝酿咗好耐啦，亦都听咗好多唔同嘅声音。我想讲一讲我哋嘅睇法先。首先我睇一件事就系、是，今次渔护署突然间宣布有一个行动咧，咁其实坊间嘅声音好多。动物组织或者其他譬如爱协啊，都出咗声讲关于呢个问题。但我睇到个问题就系政府即系渔护署系冇正视呢个问题，亦都冇曾经谂过咨询或者同我哋倾呢个问题，而佢就好快好快咁做咗呢个行动。咁样嘢系令人失望。咁其实我哋做好多流浪狗嘅保育啦，譬如有时捉啲受伤嘅流浪狗去睇医生啦。咁我哋同野豬嘅碰面機會好多，我哋成日都同野豬碰到面，會出現喺我身邊。我哋未試過會主動攻擊人。佢哋都係好温順，佢哋喺山上面都係揾食物。咁其實大家都明白點解會落到市區，就可能有人餵啦，或者佢哋嘅園區地俾人開發咗啦。咁其實大家呢個問題都講咗好耐。咁但係我而家擔心一個問題就係、是，我睇翻其實我講一講 SPCA 都講咗，其實佢亦都講咗，獸醫嘅工作唔應該用呢個方法嚟對待動物嘅。獸醫其實應該係幫動物，咁應該係咁樣用毀滅動物嘅方法。咁我諗呢樣嘢要值得商榷啦。第二樣嘢係我睇到漁處副處長陳堅峰先生講過。佢就話啲野豬係習慣咗喺市區生活啦，唔怕人啦。咁我問你攞食，如果你唔俾或者唔知點處理咧，佢就會去咬你噶啦。咁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係污名化咗野豬嘅。呢樣嘢從來冇喺我哋或者我身邊所有義工出現過。第二樣嘢就係我擔心，我好有理由擔心一樣嘢係政府好似唔係好聽人講嘢啦，亦都唔係好理我哋。咁第時可能會推展到。流浪狗的问题都可能是这样，流浪狗会习惯了人，他问你攞食你又不给他，他就会咬你了。 不过陆先生在这里也想问，其实你对于喂饲野猪的行为你又怎么看？ 我哋觉得野猪是不应该喂饲的。 即是都同意不应该是喂饲他的。 是啊，还有应该是要管理野猪，但是不是用杀的方法。 即是不是人不应该人道毁灭，是应该用其他方法。 好， 就算我讲多两句就是好像流浪狗也不应该用杀的方法来解决它的数量问题。 好多谢晒阿陆先生嘅意见啊！陆先生佢就话佢嚟自系一个即系动物嘅关注动物权益嘅团体啦。咁头先提到咧就系近几日啊，主要系同传媒发言嘅咧就系渔护处嘅助理处长陈建峰。咁根据咧传媒所嘅报道嘅资料咧，就系陈建峰咧其实佢亦都是渔护署下低咧有一个叫做野猪管理咨询小组嘅成员嘅召集人嚟嘅。咁而政府亦都话啦，即系渔护署署长咧梁兆辉亦都话啦，亦都系就住咧系有关于野猪管理嘅措施咧系有同野猪管理咨询小组嗰度咧系咨询过嘅。咁啊，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咧渔护署野猪管理咨询小组成员、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嘅首席讲师侯志恒嘅。侯志恒，你好。 你好， 系嗱，侯志恒，如果根据翻咧立法会六月嘅文件咧，咁嗰阵时政府亦都渔护署亦都已经有交代过嘅，就话会评估一下咧处理野猪嘅指引，咁同埋睇下会唔会系即系用一啲嘅即系修订一啲指引咧，将一啲野猪咧走出嚟觅食啊，或者系对居民造成滋扰嘅野猪咧纳入去人道处理嘅类别嘅。嗱，咁我想请问声，即系嗰阵时佢就话完成评估之后咧，就向野猪管理咨询 小組咧匯報結果同埋諮詢佢哋嘅意見噶嘛。咁究竟喺處方即係早一個禮拜去決定用一個人道嘅處理去處理出沒喺市區嘅野豬之前，你哋嘅討論係點樣噶？ 其實都有個幾禮拜之前，即係佢上禮拜公告之前嘅個幾禮拜已經係send 咗嗰份 update 嘅指引俾我哋睇噶啦，咁亦都問即係委員俾意見嘅，咁就唔係開會嘅 ，by circulation 嘅。咁但我想都澄清一樣嘢咧，其實個會成立咗，即係個呢個諮詢小組成立咗差不多兩年啦。咁其實喺2020年五月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一份指引嘅。其實嗰份指引咧就係即係內部用啦，咁我知道佢係冇發放出嚟嘅。咁其實同今天嗰份指引其實唔係相差好遠嘅。即係當年嘅指引都係講咧，就話有問題嘅野豬咧，就會經過一個評審嘅制度嘅。咁漁護署嘅同事咧係會去觀察個別嗰個野豬嘅行為。咁會有一個評估嘅，即係如果野豬係有攻擊人嘅記錄嘅，亦都會留喺市區嘅，咁其實都係會做人道毀滅嘅。咁以我嘅記憶咧，喺過去嗰年紀係有做過嘅，但就唔係好似今次咁你講一次過捉好多隻係逐個 case 咁做嘅。咁另都有啲評估咧，就話如果隻豬係有啲好兇猛嘅行為，佢可能兇人啦，或者係追人啦，或者搶食啦。但就未有傷人嘅記錄嗰啲咧，都會係列入佢嗰個密切監測嘅。咁如果佢仍然留喺市區，仍然 keep 住有呢啲行為嘅話咧，佢都會考慮做人道毀滅嘅。另外就有啲野豬佢喺市區出現，但係佢冇呢啲咁嘅行為嘅，咁佢只會即係 put 佢喺一個觀察嘅名單上面繼續留意。咁呢樣嘢其實都持續做咗年紀啦。咁亦都有一啲 case 係佢會捉咗去做，即係頭先你都討論過嘅避孕啦，亦都會放去其他地方嘅。咁處方都同我哋交代過咧，其實搬佢野豬去第二度咧，其實唔係一個解決方法嚟嘅。原因佢都喺會上面咧都有同我交代幾個 case， 即係個會上面有交代幾個 case。咁有數據攞出嚟咧，就係佢曾經咧就喺捉咗野豬之後咧，係會喺身上面裝個追蹤器啦，然後就放佢係離開佢捉嘅地方好遠嘅。但有幾個 case 我唔記得啦，我唯一好有深印象嘅就係佢喺九龍區捉咗一隻野豬。佢就擺咗落去大欖郊公園，即係近住元朗嗰邊嘅。就已經跨開咗個大帽山大欖去到元朗嗰邊放嗰隻豬咧，追蹤佢嘅時候咧，佢係三幾個禮拜咧，佢係翻去原先捉佢嗰度啊。 九龍嗰度。 咁所以係啦，咁所以你要捉放呢個動作咧，其實唔係可以根治到嗰個問題咯。我自己本身都有做生態研究嘅，所以我唔係主要係做野豬啦。咁其實我2019年咧，整年咧有12個月咧就去咗7個嘅水塘喺郊野公園裏面嘅，譬如有啲叫黃泥墩啦，我唔知你有冇聽過，洪水坑啦、藍地啦、學豆、流水巷、清潭同埋呢個河背水塘嘅。咁佢做咩咧？其實就評估個水塘裏面嗰啲生態。咁我會做動物啦，會做雀仔啦，會做昆蟲啦。咁我亦都有擺紅外線相機喺呢啲水塘嘅附近合適嘅位咧，就去睇下有啲咩動物喺度做。咁我想帶出一個點咧，就係咧，其實我做咗一年啦，我自己都有去不少次去日頭同夜晚去做調查。其實野豬嘅記錄係唔高嘅。咁我特登今朝睇翻嗰個報告嘅數據咧，其實呢7個水塘裏面咧，我哋只有4個水塘係實質即係記錄到有野豬。咁總共嘅 record 係6個。即係有6次我哋真係有野豬嘅記錄嘅。咁佢嗰個記錄嘅數量相對，譬如黃驚咁先算啦，其實黃驚嘅數量仲多啲嘅。嗱，咁我其實我咁多年嘅觀察，我自己成日都去野外啦。咁我最近去過龍虎山，係夜晚去嘅。就離開位置嘅地方比較遠嘅一個地位置咧，我係見到野豬嘅，但係佢仍然都會見到我就走嘅。即係基本佢係怕我嘅。咁我成日都有呢啲經驗，就係話我去行山，日頭夜晚都好。其实在一些不喂豬的地方其实你是很少会真面对面跟它撞到的。唯一你会撞到的就是譬如熱点，譬如好像康仔水塘龙虎山近住玉和道附近那里，即比较多行山人士喂豬的地方，去金山街的公园城门水塘都有不少的位置的地方，你是会日 頭都見到啲野豬喺度，佢係唔會理你嘅，甚至乎走嚟問你攞嘢食嘅。係、 嗯， 咁呢啲冚撚都係反映咧，其實係喂豬先係嗰個問題個根源。 嗯， 咁好多朋友都問我，喂，係咪野豬個數量喺香港大咗好多啊？因為又冇老虎啦，而家冇嘢食佢啦。 嗯， 咁我個人就觀察咧，其實係因為人嗰個位置咧，令到局部嘅地區咧啲野豬聚集。 嗯、 可能嗰啲地区咧个繁殖率系高咗嘅，佢、繁殖完之后亦都会留喺个地区，因为有足够嘅食物俾佢啊嘛。 嗯， 反之喺啲野外嘅地方，其实我又唔系好即系深深，我做咗30年啊，香港，我唔系好觉得嗰个野猪嘅数量系好似社区、市区呢啲咁嘅黑点，即系个数量多咁多咯。 嗯， 咁所以我自己都几肯定啊，我自己嘅观察就系、是。喂野豬是整個問題的根源。 是嗱，侯志恒，我想我哋可以分翻即係幾個部分去講先。首先先講一講嗰、那個指引嗰度啦。咁因為你就話其實喺之前呢亦都已經有一份嘅指引啦。咁如果我根據翻立法會喺六月嘅時候嗰份文件呢，佢嗰個指引呢就係邊啲野豬先至會用一個既定方式做人道處理呢，佢主要就係講緊呢就係佢係對公眾構成風險或者係做造成嚴重後果 嘅， 係啦。譬如你頭先所講，即係佢會叫兇人啦嚇、即係去襲擊人啊，或者未經挑引之下都走去追人啊，或者搶食物啊等等啊，或者係搬之後就會再去即係攻擊啊等等行為啦。咁但係如果即係按照你頭先嘅説法咧，其實係咪話一路以嚟，如果嗰只野豬唔係發覺到佢有任何攻擊性嘅，其實都唔會用一個嘅叫做人道處理嘅方式咧去 處理佢嘅。 嗯， 嚇。 咁所以佢呢個新嘅指引係。即叫做佢系叫加强版嘅， 系 咁诶嗱，点解会有咁嘅转变呢？咁其实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我自己都有留意到嗰个数据咧，就系话其实有几个黑点咧喺过去一两年咧系变得越嚟越严重嘅。 嗯， 你系讲紧应该系南区同埋系另外一个中西区嗰几个黑点系咪啊？ 系啦，咁你都喺网上都睇过一啲片咧，就系个的士一埋嚟咧。幾十隻野豬追住嗰架的士嘅場面嘅，咁、我自己睇到咧，我都會覺得係有好大嘅風險喺度。 嗯， 因為你喂開個人，佢唔落車嘛，其實佢知道佢掉啲食物出去就走啦嘛。 嗯， 咁、 嗯、 你倒翻轉去諗，如果一個市民無辜嘅市民，佢唔醒覺之下，佢搭的士去到，佢落車，佢唔知道有啲野豬喺度嘅。咁佢可能係會 panic 嘅， 即係其實係構成咗一種嘅習性啦。正如我哋睇金山郊野公園啲馬騮一樣咧，你就算有陣時冇喂佢咧，佢都可能有一啲嘅習性喺度啦。嗱，咁第二個問題，我亦都想即係搞分清楚咧，就係處方就話咧，其實係有諮詢過野豬管理諮詢委員會嘅，即係新個指引。你頭先都話係有啦，咁係用一個文件傳閱方式咧，去即係諮詢翻你哋嘅意見啦。咁、但係其實你哋知唔知道到底？整个野猪咨询管理委员会，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保育生物学家啊，还有一些兽医啊等等嘛，知不知道其实整个野猪管理咨询小组的倾向是怎样的呢？ 嗱，我哋因为是传阅啦，我就不会完全知道哪个人会是有什么看法的。咁我只可以讲我自己是觉得都是可以行一个方向咯。但虽然我觉得那个处理的手法是。即系timing 啊，各方面都有啲唔系咁理想咯。 嗱，跟住就想问呢个问题啦。嗱，既然你头先都话咧，即系人嘅位置咧，就系令到野猪聚集嘅一个主要原因啦。咁点解你会觉得用一个喺市区，即系啲野猪出没嘅地方，佢可能冇攻击性，但系用一个人道处理，你觉得都系一个可以接受嘅情况咧？ 我針對緊係一啲個量好大嘅地方，同埋啲野豬已經係習慣咗去接收食物嘅地方。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頭先頭先咁講，其實個風險好大嘅。咁嗱，我其實公平啲講咧，其實喺兩年前我已經同主方講咧，我喂應該要有一個全港嘅禁止餵飼野生動物，唔單係野豬，係所有生動物都唔可以餵，因為其實咁係影響個生態平衡嘅，即係餵野豬就係其中一樣嘢。咁處方嘅反應就係覺得佢哋冇把握去執行啊，即係 even 你禁餵都好啦，佢哋冇把握去執行。咁因為始終佢哋唔係紀律部隊，佢哋冇嗰個信心去執行。我話，但係我個睇法我就覺得都調轉嘅，即係倒翻轉嚟好似抌垃圾咁樣。其實你執唔曬都有十重噶， 但是你要俾个社会个信息知道，其实喂嘅生活系唔啱嘅，系犯法嘅。咁咪大家慢慢再从呢个起点去倾咯。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今天系应该要做噶啦，已经系迟咗噶啦。 咁你系咪建议即系、我喺加强执法嗰方面同埋嗰个刑罚嗰方面都要增加咧？ 系噶，如果唔系你其实 冇咗效作用， 停唔到啲人嘅。 嗯。 嗯， 咁变咗个问题系解决唔到，因为就算你而家去捉野猪杀避孕又好，其实解决唔到嘛，因为不断咁喂咧，你唔会做到100%避孕嘅。 嗱， 所以 有啲避唔到啊。 明白嗱，所以 不断咁生咯，咁所以你唔会解决到个问题，你杀几多佢咪生几多咯。 嗱，所以侯正恒，其实你头先都讲到一样嘢咧，就系点解你会支持喺一啲嘅叫做野猪出没嘅黑点啊，用一个人道处理嗰啲嘅野猪咧，最主要就系因为佢已经构成咗一个习性啊嘛，因为佢俾人喂惯就构成咗一个习性，咁可能对即系有一啲嘅问题存在啊嘛。咁于是亦都有啲人就话，咁你不如处理咗嗰个喂置嘅问题先啦，即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嘅，即系全部扩大嗰个禁止喂置野生动物，咁令到佢哋个习性系改变，然之后你先至再观察系咪真系需要用一个人道处理方式去对待啲野猪，咁你又点睇呢个观点 咧？我系同意嘅，但系而家个时机错失咗一个位咧，就系话你有啲黑点已经喂到嗰个状态咧系恐怖啊！ 即是过了火位了已 经。是啦，我觉得那个量多到呢，你冇可能由得佢係咁样。 即是你觉得其实冇一个时间可以等到去改变到嗰一个地区嘅野猪嘅行为。是咪 我会觉得嗰个量集中嗰个量呢係要处理咗先嘅。咁如果你话社会要值得花资源捉咗佢困住，即头先首先都讲啦，会唔会有个地方困住佢处理咗先再解决呢个问题呢，或者剛才我講你放棄地道都是一個方向，你佢可能有機會走回嚟啦。 冇錯， 但你仍然都有段時間，即係令到嗰個點咁多野豬喺度，咁你咪又捉又放又捉又放咯。咁嗱，如果社會係覺得應該係咁嘅方向去做嘅，咁咪俾壓力政府話咧，我哋應該要咁樣做咯。咁但係我覺得捉放嗰個亦都有個 risk， 個刑都會翻嚟。咁亦都其實都有啲市民咧係深受野豬滋擾嘅，我知道。咁你都要平衡下唔同型嘅聲音。咁我又覺得，如果大家咁關注呢件事，不如群起去處理位置嘅問題啦。即係立法都要啲時間。咁其實係咪都可以勸啲市民唔好喂呢，或者你見到喂嘅時候，即係鬧佢唔好喂野豬呢咁樣。咁我覺得都要個社會有個共識去處理囉。其實你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一單新聞，就係同一時間就係嗰個警察受傷嗰段時間呢，有個電單車司機喺元朗。佢冇理過隻野豬，只不過喺馬路上佢衝出嚟，佢撞到佢，其實嗰個司機嚴重受傷嘅。咁其實呢啲 case 係有嘅。咁你點樣向嗰啲受傷嘅市民交代咧？係可以等㗎，我咪唔做住咯。即係而家即係好似咁講，你話深灣道嗰度冇做住由得佢。咁係咪要等到有人又再受傷嘅時候，我哋先處理咧？ 係好啊，多謝曬你，侯志恒，唔該曬嚇。侯志恒係漁護處野豬管理諮詢小組嘅成員嚟嘅。有位陳先生，陳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 你好， 你有關懷， 請講， 有咩睇法咧？ 係啊，因為我其實我試過喺黃竹坑翻工嘅，咁我間唔中都去行去深灣嗰度嗰邊嘅，咁係見過一兩次，我行過嗰時見過有一兩次食晏時間，嗰啲喺附近維修船廠啲人咧係準備咗食物，然後敲響嗰食物，跟住咧就亦見到一大三小嘅豬出現咯。咁其實係船廠啲人係 威住佢哋， 威住佢哋嘅。咁所以我覺得頭先嗰位廣大嘅都講得啱，但係問題係話，其實我嗰時見嗰時翻我黃竹坑翻工，我而家唔喺黃竹坑翻工，但係嗰時見嗰時已經係講緊係我冇記錯已經兩三年前咯。咁所以變咗其實呢樣嘢其實政府部門有冇做翻個跟住工作先做好咗呢樣嘢？而家反而好似就係嗰啲豬嘅習性喺度，跟住就佢哋反而被受害一群裏面做後塵。 好啊，多謝曬你陳先生嘅意見。即係關懷，其實呢度都即係涉及到兩個問題啦。第一就係嗰度已經成為咗一個野豬出沒嘅一個墜落嘅，咁係啦。咁你點樣處理咧？第二個就係喺禁止喂置野豬上面，其實過去究竟政府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做咗啲咩嘢咧？ 我諗執法嗰度可能要大力加強啊。但係我諗緊一個情況就係、是、有咩情況可以即係。執行到呢、這個禁止佢哋喂飼野豬嗰個行為咧，呢、這個 其實都係咪會需要好大量嘅人員去做呢個執法嘅行動咧？我都思考緊，覺得好唔係咁容易執行。 又或者，如果你知道嗰啲地方係位置嘅熱點嘅時候，咁係咪都可以派人去巡視咧？嚇、咁以去睇到有啲人如果真係違反咗相關嘅法例嘅時候，係咪可以加以檢控咧？咁樣咁呢個會唔會係一個有效嘅方法咧？我相信呢啲咧都仲需要社會去思考嘅。今日嘅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唔該曬，拜拜。 好，拜拜。